提篮桥买，十枚扎担水劈柴，也靠他里里外外，一把手穷人的孩子早当家。什么树苗结什么果，撒什么种子开什么花。